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农历腊月23小年儿，灵寿献瑞迎新春文化活动在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举行，来听报道。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很清脆的声音是来自丰台区的新善吉庆开路老会在表演飞叉技艺。 飞叉原来叫开路，它是18般兵器的一种，然后它有那个哗啦哗啦的响声，有点像什么过去的战鼓，打起战鼓来大家就开始要冲锋上阵了。然后现在开路有响声是为什么呢？这个飞叉一响起来，我的这个13堂庙会要出来了，所以叫开路。 飞叉在舞台表演中叫飞叉，在民间庙会中叫开路。老北京民间有13档舞会，是清代以来乡会艺术成就的集中代表。开路是13档舞会中的头一档。曾在中国杂技团工作的于静说，中国杂技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刚刚成立时的很多节目都和曾经的老北京天桥艺术有着很深的渊源。 那个周总理组建杂技团以后，把这些在天桥卖艺的这些老艺人们都组到杂技团，他把它更加艺术化、舞台化。哎呀， 大家伙， 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杨飞主任和我们谈起了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 那每年在小年的时候呢，就是利用这个帝王庙这个平台，那么它有这种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那么就搞一小年的一庙会，那么让这些这个附近的居民能够真正享受到一些这个文化惠民啊。我们希望做非遗之广场，叫前世今生，就是能够大家能看到，哎，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其实这也是非遗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一个意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从天坛公园举办的现场会上看到，市属公园最具代表性的100多种文创产品在这里集中亮相。今年大年初一到正月15，市公园管理中心将第一次在天坛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推出市属公园文创产品联展，包括春节礼物、爆款产品、特色纪念品及老北京民俗文玩等近3000种游园伴手礼，丰富市民的年货清单。昨天在农历小年到来之际，东华门街道举办新春游园会，邀请民俗专家现场为居民展示老北京糖画、剪纸、捏面人、编中国结等传统技艺。昨天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青年湖社区举行联欢会，上演由居民自编自演的舞蹈、小品、诗朗诵等节目，并向前来的社区居民赠送福字。昨天大兴区兴丰街道黄村西里社区居民在家门口赶起了年集，汉传表演吸引了居民们的目光。北京春节的习俗是刚进腊月，人们就开始忙活准备年货，盼望已久的年又将在期盼当中徐徐到来。昨天小年之际，画家杨信携50幅作品在东城区角楼图书馆上演了一出浓浓的京味大展，年味来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3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和双休日本市都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力变化比较明显，白天风大，夜间风力相对较小， 怕气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下降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做客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我看了一消息，特别高兴。 什么消息？ 说是北京在一月份的优良天气，就是天气的指数啊，在全国排在了前十位。 前十位呢？ 甚至超过了出带鱼的那个浙江舟山，比舟山还猛，就是天儿好。 那挺爽，我觉得这消息特别好、啊、 多好，是不是 啊？ 今天一看这天上、蓝天白云的，底下这风咱不管 啊，光看天上多舒爽。 今儿还行吧， 如果家里能有一个挑高六米多的一个大玻璃， 嚯， 那看起来是不是 都可以打篮球了。 哎呀，爽多了啊。这个好啊，那天好呢，我们的心情也好，而且呢马上要到过年了嘛，对不对？这个大家想必也都开始计划着要出行了、有人说今天我就要回家了，有人说明天我就要出发了，很多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都相继的啊，奔回了这个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出去玩的路上。 我在想， 当然也有坚持工作的。 我在想，对对，是像咱们，我在想，你刚说到就是比如说回家，哎呀，突然想到能有什么歌能跟这个，今天我离开北京。 你那歌没听过 啊？是吧？ 你把调哼的稍微准点。 我可能这是我的特长，就是不在调上。 好啊，今天呢，我跟浩洋我们俩呢，请来了一位嘉宾， 哎、 我们仨一块儿来聊一聊。上一次我们其实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没聊完。 没错， 而且是非常关键的没聊完。 这个、 就是家里边容易出现的问题，我们没说。 就觉得从上回就觉得特别遗憾、啊、 一直欠着大家的， 就憋着呢啊。 所以今天我们还了他。今天我们聊的是木地板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总结了一下、 哎、 有十个问题之多，而且这十个问题想必大家伙会多多少少的都遇到过。如果有的朋友说，哎呀，你说是说这十个我都遇到过，恭喜你，这人缘特好， 那就从头听到尾了， 人品特别好啊。来，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叶之峰装饰材料的顾问马海峰。海峰，欢迎海峰。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啊是这样，海峰是专家、啊、 没错， 我们俩呢算是 两个主持人， 消费者对不对？ 也是、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人一个，咱们提问好不好？ 好， 向海峰提问。说到木地板之前，咱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聊完了啊，就是它的分类啊，分为什么？ 实木、复合和这个还有一个， 你看， 还有一个就是复合是吧？ 强化复合、 强化复合，对对对， 哎， 实木复合、强化复合， 哎，对对对、啊，反正按照这个价格呢，也是依次排开的。当然，那个环保性呢，昨天我们还聊了一点环保的问题，说到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只不过实木来讲环保标准更高。啊、 对对对， 但是实木伺候起来也麻烦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啊，铺木地板的时候，甭管这三种地板是什么啊，都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色差的问题。就是你铺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啊，当你就是哎铺完了，好，工人师傅特别好，光注意看缝了，缝都特别棒，走吧，走完了之后，一拖地一打扫完卫生，发现，哎呦我的天哪，这两块色儿怎么不太一样？ 是啊，这种问题还真的是， 就你看着跟一大花脸似的，特别难受， 经常见。 对，这怎么回事呢？ 嗯，是这样啊、哦，咱们先呀、啊，从实木和实木复合说起。 嗯， 可能强化地板这样的比较少，因为它都是按照同一色系来做的。 嗯， 实木和实木复合都是原木来做的，它出现这种原因，首先跟那木头的生长的时间有关系， 就是本身自己的木头自身的问题。 对对对，本身自己木头的问题，因为它同一块地板，不可能说出在同一个木头或者同一个地区，它会分好多地区，好多的不同年代的木头， 比如 说有的是40年，有的是50年， 明白？ 有的是朝向可能更向南一点，有的朝向向北一点，都会出现这种色差问题，是 不可避免的，是吧？ 不可避免的， 但是色差的有点忒大了。 嗯，色儿差的大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朝南和朝北，就咱们一， 哎呦我的天，能差这么多呢？ 还有一个就是像咱们所说的，就是它同样是栗木也好，桦木也好，像的它国产的和进口的，根据地区的湿度还有以及这个寒度不同，确实很大。 明白了，这是海峰说的一个出自根源的问题。 对对对， 原来我在选木地板的时候，我还专门就怕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是这样啊，首先我选择同一个品牌的，就是我只选择这个系列的，我不说我这屋铺这个品牌，那屋铺那个品牌，不，我即便是每个屋可能颜色不太一样啊， 嗯， 但是我选择品牌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相对来讲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知名品牌的去选择， 都是一家的。 对，其次在安装之前我一块一块看，就别等它全铺完了，您再这么高瞻远瞩的再看一下，没戏。您就拿出来的时候，它铺的时候我就看一下。哦，行，颜色都差不多。 嗯， 结果铺出来确实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那个是能接受的。 对，其实一般呀，它区别在哪儿？可能咱们去店里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很喜欢它，每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我就定它了。 嗯， 从您定它到咱们家铺安装的时候，你会发现可有一点色差。 明白。 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呢？因为它每一批次。我们叫做批次，每一批次就是进口的吧，咱们也进口来说，进口的呢挂在墙上是一个批次，等到它再到咱们家安装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又进了另一批次，它又有一个色号，我们叫色系，那有一就有一些色差，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就算同一批的话，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也有一批也有一些色差在您，那这个怎么办呢？就像刚才那个您说的，咱们先把这个所有的地板运到家之后，那咱们可以现场来挑，色差不是很大的，咱们可以放在正常放。如果有一些大一些的，咱们可以放在床下，或者说，咱们觉得没问题，可以放在床下。如果觉得有问题，完全挑出来，可以让厂家 啊， 好的厂家都是这样。我，配送的时候我会多送几包，因为这是正常的，可是无法避免的。 对，哎，那如果真的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那种情况，我都已经铺完了，我才发现，哎呦，这色差太大了，怎么办？我只能去找这个商家去维权了吧？ 是这样，好的商家呢不涉及到维权，好的商家是这样，他会安排当天铺贴的工人再上门重新，因为现在的地板好在哪儿呢？它不涉及到坐龙骨，不涉及到说 全都拆掉，那就把咱们 就是好拆， 对，好拆， 它其实拆一块整个就跟拼积木似的，全都能拿下来了。 哎，对对对，就是需要那个厂家的工人呀，到咱们现场之后，把咱们认为色差特别严重的，或者说特别碍眼，在明显的地方呢，让它拆掉，重新更换。那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话，不是，如果当时咱们没有说跟工人提出来，那后期再提供的话，厂家二次上门，可能大部分厂家有一个叫做工人的二次上门费，只不过涉及到这儿。 你说你刚才铺木地板的时候，你是一块一块拿着看。 对啊， 你是等于是就是比如说他铺这块的时候，你是跟哪一块做比较，还是你 就其实我是把他们落成几堆儿，就大致铺起来，他们不就一块一块拿着走吗？然后我就大致全铺起来，然后觉得颜色浅的，其中只有那么一两块颜色有点浅，我是把它挑出来了。而且一般他们带的时候都会相对多带那么几块，最后反正也都拼完了。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它这个木色有可能是一种渐变的。 嗯， 我第一块跟第二块颜色相近，第二块跟第三块颜色相近，第三跟第四相近，那第一块跟第四块可能颜色就有偏差。 哎，这就考察眼力了。 对，还有就是说，以前确实也是遇到过。你说这现在这多带几包哈？以前比如说，哎，我这一批色我拿来之后铺完了，哎，有那么几块，我觉得颜色不行，可能跟其他的不太协调，我们想换。 到公司一问，这一批次的 没 了，你只能是等就其他批次，但虽然说颜色一样吧，说的颜色一样，你拿过来一看还是有色差。 对，那就只能 太头疼了， 只能像海峰说的，就是这地儿我要放床。 对对 对， 那好，我只能把这一块色差特别大的啊，我要的是这个黑色的，我要送一白的，我只能把它铺在这个床底下了， 别扭， 对，挡着嘛， 别扭， 对不对？ 没错， 反正这个问题也还好解决。最开始您选的时候，首先要选同一批次的， 对， 同一品牌的，然后大一点的品牌商的，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能消除，因为从品牌商他们那里也会把这个做一个算是质量的考量吧。 对，其实这个问题从哪儿杜绝呢？就是从厂家啊都会上门去测量。从这个测量的时候，我上次说过，测量有几个目的，第一是看面积，第二呢看咱们地面潮湿度是不是能够什么时候安装地板。其实对他们来说呢，我测量完，那知道咱们家的面积之后，他就会到跟公司来后勤来汇报，这个客户家大概用多少，那每一个色号是不是有这种，够不够，他肯定就是通知到公司后勤的时候，公司后勤就考虑到咱们家30平米，我这儿有一个二十八的，差2平米肯定不行，那有一个35的会多几平，这个是正好。 你看还是有良心商家的是吧？ 也是为了客户到时候回去再给他扯平， 挺好挺好。这个问题反正您提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大的品牌都会有这种叫做服务的保障，因为他们会把各种问题想在前面。 对， 我问 你的， 那你既然刚才说到这个装木地板，那我也就问一个跟装木地板相关的一个问题吧。 好的， 因为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比如说我们买了木地板之后，我在你们家买，你们就负责出工人给我们装。但是也有的朋友说，我请这个装修团队啊，就是全包了。他们也负责帮我们，能负责帮我们装。所以您觉得比如说我买了木地板之后，我关于这个木地板的安装是找商家好呢，还是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装修团队装修公司给我们来装好一点？ 这很专业，就是您问这个问题。 你看我这问题提了，你看 他是这样啊， 他是卖地板，我是用地板。 其实这个问题就首先就从刚才我说了，咱们安装，咱们的工人比如说装修的工人，他负责找地坪，找完地坪之后，那下一步就是可以安装地板了。但是这个什么时间安装地板很重要。 是， 地板的厂家去测量的时候，他们带着专业的测量工具，地板地面是否平整，然后地面的潮湿度是否够，那都是地板的厂家他专有的。但是咱们的装修工人是不具备这个，他只具备我地面找平是不是哪块可不平哪块修补，他有这个的，就是咱们的工人可以做到这方面，但是他没有专业的测量地面温度的这一个潮湿度的这个工具。那有的就是我这边客户啊出现过，工人认为哎呀我认为可以装了，告诉我客户啊您通知地板装吧，地板说测量完了之后还差一点，您再等等吧，可能好多客户为了赶工期，班长那个工人说没问题不会影响大，其实不然。有的客户装完了之后，他地面因为地面潮湿度不够，潮湿度很高，那就会出现后期地板发潮发霉变味儿。其实这就是直接的说明了，工人咱们还是按照地板的厂家来做，他能保证第一咱们地面平整度的情况下，第二就保证您后期铺上来不会出现地板各种问题，就像咱们一会儿还会再说拼接度，包括咱们踩上去拼接太中间缝隙太小的话，就是缝隙太小你踩上去还有响声，那你太大了缝隙又太大，那他们地板的工人呢能避免好多的问题。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比如说我在谁家买就让他们家的专业的工人， 就让卖地板的来装。 没错没错。更涉及到一个将来扯皮的问题，这事儿出现了，这事儿到底是你地板的质量问题 还是安装的问题， 反正都是你们家的，对吧？你得给我负责到底。 对， 好，那咱们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盛伟说，天好心情就好啊，北京至今还没下雪烦着呢啊。我觉得呀，好饭不怕等，好雪马上来，不怕冷，对不对？ 假的，马上来。 哎，我真的啊， 你是龙王， 我有预感，我有预感 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08年的时候？ 2008年 的时候，北京，因为我记得非常之清楚，因为开完奥运会嘛，那一年的冬天就一直没下雪 啊， 一直到了过年，是大年初一还是三十什么的，就那个时候才开始下的雪。今年估计跟2008年一样，2018年嘛，对不对？10年过去，10年一轮回吧。 说的那么宿命。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可以打个赌啊，到那个时候如果下雪了，盛伟你给我发红包，如果我没下雪，不是，如果北京没下雪我给你发红包，对不对、 哎 他还说木地板出问题，那就不用地板不就得吗？确实是，除了地板其实还有好多地面上可以做的。我最近相中了一款、昨天我们还聊呢，叫水泥自流平。 水泥自流平 它其实是现在一个比较算是先进的或者大多数人会用的一个地面找平的技术。 对，一工艺。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装修都用工业风嘛，地面直接我什么木地板什么瓷砖不都不铺、就铺那个自流平。你自流平铺完之后五年啊，你当然要每天擦擦地什么的，五年保证能包浆。 哇，真的呀， 锃亮倍儿好看。我去过人家一家，他不是那种自流平啊，人家就是水泥地，他那房子大概得有20多年了吧。哇，地面老漂亮了，特别漂亮，就像是古董的，就那个陶器外边的那一层，那个就黏黏糊糊的，就有点发那种玉的质感。 我的天， 很好看，真的。你要再买房，就水泥自流平，而且特别环保。 你先装上，我先瞅一眼。 行，回来我先买房的啊。燕说了，说哎呦，我特别喜欢你们那首台歌《春夏秋冬老北京的生活》，哪有链接啊？特别想分享在我朋友圈里边，发给我那发小们。那个带你们那个 logo 都没问题，合着您就听歌不带 logo 啊？真是，是这样啊。我不知道燕这位朋友那个晚上听不听我们那个吃喝节目啊？您如果听我们吃喝节目的话，晚上的时候呢？您在我们吃喝的那个平台上回复客服两个字啊，我原来把这个春夏秋冬这个台歌啊发给过我们的机器人。 哎呦， 机器人呢可以直接发送给您，那是作为我们吃喝的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家的。 不用听那节目，直接关注公众号不得了吗？说那么一圈 那公众反正都是自己节目CHWL 啊，那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关那个微信公众号，您关注那个，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您再招呼我一声，我一会儿发给您啊。好嘞，咱们接着再聊木地板的问题。我接着问了啊。 好， 木地板啊铺上之后，大家有的时候呢不注意啊，就习惯了，就拿那个拖把就拖了， 沾着水呢是吗？ 有时候那拖把吧没拧得特别干，就沾着水了，拖着拖着的就发现，尤其是墙角或者墙边啊，它就开始发黑，时间长了它就发霉了，这就是遭水泡了呗。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是我必须要把那拖把拧得特别干，还是我用什么样别的方法就能够这个稍微的啊出一点问题？ 用盛伟的方法就是拖地发霉，那就不要拖地不就得了？ 别的好。 是这样，现在啊这些像咱们所有的无论是强化地板、实木地板还是实木复合，它确实都有经过一定的工艺处理，在防水上呢经过一定处理，但是像您说的可能这个拖布水特别多， 对， 才会造成这样。因为强化地板它的耐磨转数在5000-6000多以上，实木呢和实木复合表面都做过防水处理的。如果真的像说好咱们已经发黑或者发霉，那这种呢我只能说建议您，好咱们找这个您的这个地板厂家。如果说做处理的话，那可能只能说做保养，但是如果想从根本上处理，就是说咱们更换几块 啊，但还得反正这也挺费劲的。首先更换几块吧，就像刚刚咱们也聊了，一同一批次就那么多，你想找同一色系的很难。 对， 同时呢人家厂家呀给您换，这说明厂家还挺好，一直维护到底， 没错。 但是呢厂家说句实话，他给您找的那几块啊不一定合适您，尤其呢现在啊，就是如果10年前您铺的木地板，现在您再往回找还真不一定能对上那缝。 对， 因为它的拼接工艺全变了，您找不着那个时候的木地板了。 原来的老地板一般都是打龙骨、打地龙骨，现在的话全都是确实没有用龙骨了。 那要像我说的那种情况，就直接拆了重新装吧，对吧？也只能这样。那咱聊现在话题。如果现在我铺上了，我们家还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去保养它呢？是拿干布擦？ 是这样，这个倒也不用，就只要说我跟所有的这种厂家都聊过这个问题，包括客户在呢，咱们也说过，他其实这个拖布啊，你只需要不是特别湿，就咱们正常的 就别滴的水就行，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现在这种地板它的表面尤其是强化地板，它的耐磨度特别高，稍微水多一些都可以， 也还好， 对对对对对，只不过所有的地板确实都怕水，就跟咱们说的只怕火一样，这个都没有说防水的， 是是是， 就别泡就行了，你拖完比如说湿的拖完一遍， 对， 赶紧再拿干的再给它拖一遍，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也有的就直接泡了，欧欧就说了，我们家有两只小狗狗，有时候憋不住吧，就会在家里边小便，哎呀，木地板搞得都翘起来了，问了一下，说翘起来的木地板是不是就必须得换了，没救了。 已经开窍的这种确实没有办法， 就没办法了， 对，没有办法补救，但是如果说咱们知道，就比如说小孩洒水呀、或者说那个端了东西到面上面，那咱们确实可以用干布吸， 赶紧擦 吸水、 啊 这个就没问题。 那没办法了，找一块垫子吧，是吧，铺上面、眼不见心不烦。另外呢，这个如果小狗狗啊定时遛， 哎， 是肯定没问题的， 没错， 一般他也不愿意在家里边尿尿啊、真的是这样，它不像猫，猫到发情期它就到处呲，没办法。狗狗还好，比自律性比较强。如果您平时时间不够的话，现在有那种狗狗纸尿裤，虽然我个人是不建议做这种的啊，我觉得有点违反人性啊。但是如果真的是您怕这样的话，您就买个那种狗狗的纸尿裤，给它 一穿， 哎。就随便尿去吧， 一劳永逸了。 对对对， 可能会杜绝这个吧。 对对对，关于水的问题，关于木地板的问题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大家在广告期间呢，如果有任何的关于您家的一些问题，什么都行啊。今天虽然我们聊的是木地板，什么问题都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登陆中国，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北京地区认购活动正在进行，即日起广大市民可凭借身份证通过拨打报名热线进行实名认证，认证通过后在本周五、周六、周日到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这家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千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卷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儿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住在八七六，继续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聊的是木地板的问题啊！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还有我们的嘉宾海峰，欢迎海峰， 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脚踏实地的说一说脚底下这东西啊， 嗯， 说木地板啊，刚刚咱们说了几个问题了， 嗯， 这个有受潮了， 嗯， 这遭小狗尿了，啊，有颜色不对了。还有就是您在铺装的时候是找这个商家铺呢，还是找我们的装修工人铺呢？ 嗯， 建议您是商家铺啊。 没错。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也比较严重，也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 哦。 尤其是看完恐怖片之后啊，你要是啊在踩着你们家的地板，特别有那种 3D 效果啊，就是咯咯吱吱的，你发现了没有？ 我发现了。 现在的铺的还好啊，现在就是近那么两三年铺的，我觉得还好，因为他们好像是没龙骨了，还是怎么样？ 嗯， 反正是铺装工艺不太一样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少。 嗯， 过去的那种用龙骨拍那个铺的， 嗯。 哎呦，可容易出现那种咯咯吱吱、咯咯吱吱。最关键是，你要满屋子都是咯咯吱吱吧？ 对， 还挺有点那种老味道的。就怕你走着走着，突然咯吱一声，突然咯吱一声，你自己吧听习惯了，我觉得也还凑合。但万一你楼下邻居是吧？你天大半夜的一起床起个夜什么的哈，咯吱，哎呦我的天， 也是哈， 是不是都多糟心啊？这怎么回事？先说说怎么回事吧，是不是铺装工艺的问题？ 嗯，是这样，它分呀两种。第一个就像咱们说的，如果是在原始的老地板，所谓老地板就是咱们需要铺龙骨的时候， 嗯、 那龙骨它都是垫儿，那时间久了之后踏上久了，它肯定，尤其是咱们经常踩的地方啊， 嗯、 门口啊，或者说哪些地方经常踩的大面，那它踩久了之后，它肯定就会发生变形。那变形之后，就像说不经常踩的地方可能会时间更久，或者说没发生、 哦、 没问题。那经常踩的地方，咱们那个垫层发生就是发生变化之后，它就会发生有这个咯吱 响，咯咯吱吱的。 对，这是咱们老的地板。那如果是像咱们现在说不需要做龙骨的地方，那有这个咯吱响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像咱们说的，地面没有找平，咱们上次也说过， 哦、 如果地面没找平，有凹凸和低陷的地方，那你踩着凹凸地方肯定也会有这个咯吱吱响，这是第一、 嗯。 那第二个呢，像咱们那个地板，刚才说了一句，就是拼接太硬，就是不是拼接地方，拼接的特别紧凑， 嗯， 它等到 屋里的湿那个温度或者湿度发生变化之后，它也会发生这种 啊，就是 热胀冷缩啊， 顶起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它都会有这种。然后呢，第三个呢，它也是一个木地板本身有这个质量问题 哦， 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这个凹槽之间， 嗯， 跟就是不紧凑。咱们上次不说了吗？它这个拼接工艺就是那个榫卯结构的。那这种呢，如果它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榫卯它这个质量本身就存在这样，它就不紧凑，那它也会发生踩上去之间发生这咯吱吱响。 是是，这种咯吱吱响啊，就是如果屋子小的话， 嗯， 或者说楼房啊特别难受。 嗯， 但是如果是我有一个大庄园啊， 嗯。 在那种就本身屋子就可能是木质结构为主啊，当然现在木质结构为主的房子少啊，木质结构为主，然后呢底下全是那种木头，那踩起来是挺有感觉的。就跟我去邻国玩的时候，有一个是谁的呀，是这个德川他们家的， 嗯， 他们家在那边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别野吧， 大户人家， 哎， 嗯， 他的那个地板也是木的，实木的，它踩起来有黄鹂之声， 黄鹂就鸟叫， 哎，特别好听，真的有， 吱吱， 就哇，比你那个好听，特别清脆， 我就不叫了， 特别清脆，非常之好听， 嗯， 那个人家是大庄园啊， 嗯， 就在那个木那个外边就有一个类似于是一个木头的一个延展台， 嗯， 你就在那上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哎呦可美了，尤其你看着外边这环境，哎呦舒服极了，但是在家里边出现这个吱吱的咯， 受不了， 可是太费劲，真是受不了。所以那我们怎么注意呢？在铺的时候就提醒工人们让他们注意，那我怎么跟他说呢？您别给我铺好点啊， 嗯， 省得我后边咯吱吱一直响，那估计他也没法办呀， 也做不到。 对呀， 像咱们老式的铺，就是有加地加那个进筒，或者说咱们那个老式的那一种的，那您想杜绝这种，那只有更换咱们底下的那一层。 哎，现你说更换是，比如说我原来是用龙骨铺的， 嗯， 做的底，现在我把龙骨全拆了，重新再铺， 对对， 是这意思吗？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办法， 更好的办法。 那这个费工费料费时间了， 还是我那水泥自流平好，你说是不是？ 是，今儿做了一期节目，原来是 其实是为他打 call。 是， 哦，反正这个问题出现了，就只能重新再铺了， 嗯，对对对，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没有没有，如果说是咱们后边出现了，比如说像地面不平， 嗯， 或者是他那个工人铺时特更紧凑，以及咱们刚才说的地板本身问题，这都好说， 嗯， 就刚才咱们说了，我现在的地板只是需要做一层地垫，然后上面呢， 嗯， 直接铺地板，尤其是像地面不平，这个好多的地板厂家呀，他都去测量的时候，如果你地面不平，还有刚才说的湿度不够的话，我都直接跟业主，就跟咱们的客户， 您这没法铺， 对，您这没法铺，我， 哦， 我拒绝给您铺贴，如果只有您说哦，您签字啊，我着急工期，您铺上之后，我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承担， 嗯， 业主都承担，那他才会铺贴， 哦， 所以说基本上好多的大的厂家他都会直接就跟业主说清楚， 嗯， 地面不平不铺贴，然后呢地板就是咱们第二个说的地板工人的话，那您踩上去之后很明显，就是您特别就是前期铺了十天就是半个月之前， 嗯， 您踩上都是这样脚，很正常，因为它那个地垫还没有踩实， 嗯， 但如果半个月之后还是这样的话， 哦， 那就可以像咱们的大这种地板的大厂家， 嗯， 他都会根据工人现场，就是根据咱们家实际情况再安排工人去， 就是这肯定是铺的有问题了， 没错没错， 嗯，好吧， 嗯， 咯咯吱吱响，这没法解决， 是 现在只能重新换了，嗯， 对对对， 建议您用水泥自流平， 绕不过去了， 是， 嗯。好，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接下来就想问的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说， 嗯， 比如说刚才这个我们听众也在说哈， 啊， 就是这个两个应该是圈圈哈， 啊，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它这个有声音哈， 嗯， 木地板其实有它会变形， 嗯， 对不对？ 对， 那变形了之后其实就像刚才比如说翘起来它这块木地板它就没法用了， 嗯， 你包括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个咯吱响可能也是因为它的某种变形之后所产生的一个问题， 嗯， 那我的这个问题就是除了我们上面浇水啊， 嗯， 除了温度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木地板变形或者说翘起，把这些可能性您都跟我们说说，这样的话， 嗯， 可能跟大家 一说之后，在家里可能相当于会多注意，让那个木地板的寿命能够更长。 嗯 嗯其实啊，木地板变形有几种，就是。让它变形有几种情况啊、 嗯、 就是第一个像咱们说的，我如果是底面需要打龙骨的话，那龙骨塌陷了或者时间久了，那就容易会引起地板的变形。 嗯， 因为它跟可能这个地板会凸起，也会陷下去。 龙骨为什么会塌陷呢？ 踩时间久了都会这样。 哦，那如果说是不是龙骨的那种，就是像你说铺一层地垫，它会不会还有这种问题？ 它就不会说这种塌陷，但是它会有一个什么呢，地板如果太干了，尤其是以实木来讲，如果地板太就是屋内的空气湿度太干了，因为它必定是木质的，它也会容易变形。长期没有人住，然后可能这屋里地板又太干，地板就会开裂，也会容易变形。 这是一个可能。 对，然后第二个就刚才咱们说的， 水， 那个所有地板的话都是含木质结构，那您一泡之后，尤其是说强化还好一些，实木复合和实木。你经过水一泡，就是咱们所谓的泡啊，不是说哎我溅点水我一擦，这不是，真的是，哪儿跑水了。就像我有一个客户，也是年前找我，海峰，你赶紧给我安排一下，怎么解决呢？因为他是做的是地暖，做地暖的时候打压没问题，铺地板的时候，地板厂家去测量也没问题，但是铺完之后，半个月，地面这个地板就已经发黑了。咱们所谓发黑其实就是进水，这种水是吧，还是从里面往向上发黑， 地暖漏了呗。 对， 嗯， 然后客户就问海峰这个怎么解决，其实啊这个不是地板解决， 特好解决， 对， 就拆了重新弄了。 对于地板来说可能是拆了重新，因为他们重新铺垫就行，但是主要是找地暖，这会儿咱们说跟本期无关，就是找地暖的根源嘛。 是， 这就是一个铺木地板的好处。 对， 尤其有地暖的，你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块漏的。 这个也太惨了点。 这太惨了。 但是这个对这种情况下比较少，比如像刚咱们说的十种地板问题，如果都出现在一客户家，确实有点像中大奖的。 嗯，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铺地暖的时候啊，找的不是正规的厂，就是那个厂家呀或者商家，找他们给铺的，肯定是找蹲在那个哎大哥啊，你们铺木地板啊，没问题，我地暖都能帮你搞定。肯定是找的这种的，可能几千块钱铺了一个，最后就出现问题了。这个是特别费劲的，因为它铺完了之后，你还得拿一层水泥把它找平呢。 没错没错， 对不对？所以非常非常麻烦。哎呀，好吧，恭喜这位朋友啊。幸亏不是我朋友。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非要跟大家说这个要贵的不要便宜的。 哎， 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铺地木地板也好，或者在家里的各种装修也好，咱们要找专业的团队， 对， 专业的公司， 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啊。包括木地板呢，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基本问题也差不多了啊。而且呢，我觉得是这样，木地板出现问题，基本上就是挺难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翘起，比如说咯吱，刚才说了，没什么办法，只有拆了重新装。所以呢，推荐大家尽量远离木地板。但是 说了 开玩笑啊，开玩笑。木地板好哎，你就有那个什么呀，有档次啊，看起来， 对， 对不对？踩上去暖和呀。有的人真说，人家说，我说那水泥自流平，人家说那个呀，你到冬天你一定会感觉冷的，就是那个是冰冷的地面，你想想是什么？我说那我们家地暖，你放心，你不信回来你铺一自流平。一块里边你铺木地板，你试试那里边绝对比你这自流平的要暖和点。我说，哎呦，想想也是有道理的。还有呢，就是木地板啊，有很多孩子家里边有孩子的会装木地板，为什么呢？像有那种软木木地板， 对对对， 就他踩上去特别舒服。孩子你即便啪四仰八叉的，哗头朝地，哗鼻子朝地，哗摔在那儿，摔多惨。应该问题不大，反正就是 不好说啊，不好说。 其实我们管这种啊，叫做有，它有点像咱们开玩笑，就是有点像红酒瓶的瓶塞 啊。 其实，材质都是跟类同，只不过它是人要真的摔上去之后，它有一个缓冲。 是啊， 对。所以说，我说就是木地板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保养比较费劲啊。 对， 虽然现在有强化复合，但是说句实话，强化复合的环保性太差，基本上能达标的吧。 很少。 我觉得有，肯定是有啊， 有肯定是有， 但是 有很多，就是按照国标 也 有 啊、也有，但是我觉得肯定没实木的那么环保。但是你要弄实木的，尤其是北方，可能不太适合您的家里边，保养起来太麻烦。 其实尤其是像实木地板，那冬天的时候太干了，咱们刚才说会开裂。但是你说我这个那个屋内我太湿，或者说这一个度啊，那可能也会有问题。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这种又有高端感又有那个什么的，但我又不想后期保养，海峰因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见过的材料特别多、你给我们推荐几种类似于像木地板的这种的，但是用其他材质做的，比如说浩洋我们刚刚还聊呢，就是竹制的、 那 种竹地板会不会好一点呢？ 其实竹地板它怎么说呢，它的材质是用竹子来做的，但不是说整一整块。根据这个竹地板，我也当时也找过几个厂家聊过，我说很明显，那它就是一片竹子，它是一片竹子，然后削着什么？其实它不是，是用，跟咱们所谓的强化地板一样，它是用、 也是打碎了， 但不是说打碎那么碎，它只不过用竹片，也是用胶压制而成。 哦，所以也会存在着点环保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那其他的呢？我还想要这种的，现在有那种仿地板的那种 木塑地板 啊，木塑，对，这也是一种。 对，这个现在也是新兴出了一种材料。有的厂家也是，我在做节目之前跟厂家聊天，在讨论木地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们家有一款防水的地板。我说这个木地板防水为什么会防水呢？等到后来了解材质，其实啊，它就是用一种玻璃纤维和这种 PVC 材质它混合而成，就是跟实木跟木头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表面做的是一层仿木质的，就是仿木头皮纹的， 就看着像。 哎，对，就跟、 那这种的好吗？ 这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论脚感来说，那肯定没有木头的材质舒服，因为它已经脱离了木头材质。 但是它防水啊。 对。 就实际上脚下是就是铺了一层像木头的 PVC。是这意思吧？ 对，这种和玻璃纤维它混合吧，就咱们所谓化合物这种混合物。 好吧，如果您就是喜欢这种样子，其实有很多替代，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几种，还有像就是仿木地板的那种地砖， 对， 也有， 现在有好多 瓷砖，有好多好多，您也可以选择。当然，我们最推荐的还是水泥自流平。对，今天木地板我们聊得非常开心啊，终于解脱了好多人。人说我想装木地板，怎么？听完这一期节目，您估计都不想装了，是吧？感谢海峰啊，开玩笑，感谢海峰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聊这么多，下一次我们来聊一聊壁纸，好不好？ 好， 地板聊完了，我们该上墙了，聊聊壁纸。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下周一咱们再见了。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开心茶馆，别忘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